其他精彩内容。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关注读书俱乐部，我是您的朋友香露。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小星星》，歌词里说啊，一闪一闪亮晶晶，好像很多的小眼睛，说的是天上的星星。星星像眼睛一样看着我们，是因为那里有智慧，有文明，有生物吗？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就跟大家来说说我们和星星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嘉宾是专门看星星的专业人士，把看星星啊当成了他的工作。有请北京天文馆的馆长朱进先生。朱馆长您好。 香乐好，大家好。 嗯，再次和朱馆长合作哈，非常的荣幸。其实今天请您来呢，是要由一本书来谈起啊。有一本书啊，这里面呢说了很多很多对于星星的一些猜测，就是最近啊非常火热的，但是出版时间已经有好些年的科幻小说《三体》，有一二三三本啊。朱馆长，您看《三体》看完之后啊，以专业人士的角度，您做什么评价？抛开现有的名声、名气和读者的追捧哈、啊，您说说。 对，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写的非常非常好的一本科幻小说。当然，我其实开始一直在，我因为最近其实看书特别特别少啊，好多年不看书，就是在网上很多人向我推荐 啊， 就说你一定要看《三体》，把《三体》看。我其实那会儿也是，我觉得耽误了也有半年一年的时间，后来终于最后看了，看了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吧。看了以后，我觉得确实特别好，我觉得这是国内我看到的这个科幻小说里，应该说还是顶峰的一个、一个作品。 好、特别好，看来你也被打动了哈。 嗯、 那具体到《三体》这本书所呈现的，或者说呢所描绘的作者的宇宙观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您被他打动了吗？ 宇宙观的部分，我觉得也应该说还是还是比较怎么说呢？我觉得跟我想的也还是比较接近吧、 哦、 但是它毕竟这个它是小说嘛，就是说小说里的、其实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小说里的这个宇宙观啊，并不一定是作者本人的宇宙观，实际上它并不一定一样，只是说你写小说你只要写的能够自洽，让大家看上去觉得你 自圆其说， 对对对、 啊、 其实就行了。 嗯 啊，所以这点我觉得倒不是特别，这本小说当然我觉得首先吸引的应该还是那些技术方面的部分，所谓的硬科幻嘛，这应该是一个硬科幻小说，当然它探讨了其他的很多很多的方面。 嗯，好，那下面呢我们就以《三体二》当中的哈、封面当中的一段话哈、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重要的讨论话题开始展开，是什么呢？前提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刚才歌里说了，星星就像眼睛一样看着我们，那我们呢也是哈、数十亿双眼睛啊看着它啊，我们之间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沟通交流？那么我们之间为什么都没有见到？我们之间为什么都没有产生哈、心灵的啊、眼神的 或技术上的沟通呢？作者写了一段话，这段话呢也是《三体二：黑暗森林》当中的算是点睛之语啊。他是这么说的：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声音，连呼吸都小心翼翼。他必须小心，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潜行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消灭之。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将很快被消灭。这就是宇宙文明的图景，这就是对费米悖论的解释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和外界没有联系上啊，是因为大家都学会隐藏自己啊。他这句话最后说了一个费米悖论啊，这个不是科幻小说，这是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啊，他所提出来的。据说啊，他是有一次呢在跟别人讨论飞碟和外星人的时候呢，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句啊。这个人叫费米，是物理学家，在1950年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们都在哪儿呢？哎，这看似科学家再简单不过的一句话，竟然就变成了费米悖论。朱院长，您首先跟我们说说什么是费米悖论好吗？ 对，这就是刚才您说的。因为是这样，就是从我们天文学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地球啊，地球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宇宙中唯一一个上面有这个生命的啊，而且高等智慧生命的这个地方。那么地球当然它本身是个行星，它在绕着太阳转，太阳是一颗恒星了，就是我们实际上这个太阳，所谓的太阳系呢，实际上这个整个的这个系统其实主要就是靠我们中心的这个恒星太阳啊，它的能量然后提供给我们。那么宇宙里面呢，就是在我们太阳本身，它其实是跟其他很多很多的恒星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我们叫星系的这么一个系统啊。这个我们太阳所在的这个星系我们把它叫银河系啊。这个银河系呢实际上是由上千亿颗恒星构成的，就是有这个1000多亿个太阳，然后大家在一起扎堆，像一个分布在一个像大盘子的一样的这么一个结构里面，彼此就不是完全的随机的杂乱无章的分布。而宇宙里面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呢，我们现在知道大概也会有上千亿甚至上万亿个星系，所以你就这么一想的话，你就会知道，其实宇宙里面像我们地球这样行星是特别特别多的。即使在我们银河系里面，那么它的行星数大概也是以万亿计，就是可能有10000亿个行星。那么在这么多的行星里面，如果只有一个地球上有生命，或者说有这个高等智慧生命，这种可能性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所以就是说，从这个你要是从刚才我说的这个角度，一般的情况就是你就会认为，就外星人实际上他一定会有，他不应该没有。但是呢，费米悖论说的什么呢？就是说有的话呢，他为什么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啊？就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外星人存在的证据？ 我这手里有一个比喻啊，就是说在最适合看星星的夜晚，大概能看到2000多个星星，是吧？ 对，这个2000多个其实只是我们肉眼看到的，当然就这只是我刚才说的银河系里面这1000亿颗星星里面，其中离我们非常非常近的，离我们太阳大概几千个光年之内的， 就是银河系恒星数量的1亿分之1啊，就这么一个级别， 差不多， 差不多哈。那实际上呢，这些我们能看到的星星，离我们，地球的距离呢，大概就是用几千年或1000年光年这样的一个距离来衡量，也就这么远。 对，如果拿光年比的话，光年就是这个光，以光速1秒钟30万公里走一年能走过的路。那么最近的恒星是4光年。 嗯 啊，我们肉眼看到这几千颗呢，就是基本上都是在几十几百，差不多是这个几千啊，几千光年。那我们银河系本身其实它是一个10万光年大的一个东西。当然我们肉眼看到的呢，其实还有一些是我们银河系里面其他地方的，比如说星云星团呀，甚至我们肉眼其实还能看见我们临近的一个星系，那就非常远了。 对，就是我们能看到的，那就是特别小的一部分。而这个银河系在我们看来呢，是特别大的一部分呢，在宇宙呢，又是特别小的一部分。 在宇宙里面，银河系基本上就一个点儿了。 所以说从这么一个大的量级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是存在智慧，或者说呢存在生命啊，或者说存在文明的。那为什么没有看到？就是刚才所说的悖论嘛，悖论它就是它要相反嘛。 任何证据，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嗯， 包括像你刚才说的，像这《三体》里面提到的，比如黑暗森林法则，其实它是至少是从某一个方面试图对这个悖论做一个这个解释。 嗯，是。那好，我们就回到这个《三体》所说的这个黑暗森林法则哈。他在书里大量的篇幅都描绘了就是人类对于三体世界的这个恐惧哈，还有呢就是要建立某种手段哈，来形成对它的威慑和震慑哈，直到大家发现这样的一个原则，大家突然觉得我不怕你了啊，因为我可以向宇宙广播你三体的坐标， 嗯， 那么你一旦被我们点亮，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地球。还有比你更厉害的啊，更有这个先进文明的三体，所谓的三体星球出现啊，一下子三体世界就老实了，是吧？哎，所以慢慢的这个地球啊，包括他们的这个联军也好，这个国际的这个联合国也好，慢慢觉得，哎呀，那我们得隐藏起来，甚至他们到了太空，发现了一些太空的所谓的这个坟墓啊，也都是如此，得建造一个这个低光速的那么一个空间，光到里面出不来，就里面的东西出不去的啊，里面的东西出不去， 信息也出不去， 哎，信息也出不去，就相当于你消失了，就跟变魔术似的消失了。 对对对对，其他地方的观测者来讲，就是他这个探测不到你了， 哎，探测不到你了，哎，那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自我求生的方式？ 对，这个当然，我认为是从这个小说的这个角度看的，我觉得这还是作者一个非常，非常巧妙的一个想法， 嗯 啊，当然它跟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当然，我觉得这不一定。就是说，你光看小说的话，它本身是写的很自洽的，让自己是写的是圆的，就是你可以看上去，你一看，你照着他的思路走呢，你当然觉得这是有道理的， 嗯。 但是呢，就是我认为，就实际情况，当然它还是会和这个不一样。就是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当然，你能解释一些事儿，确实你能解释一些事儿，但是实际情况我相信肯定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并不是，你比如因为像地球也一样啊，就是说那如果别人知道我们就要可能要来灭我们， 嗯， 那么但是呢，你如果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的话，你会发现就是按照黑暗森林法则，如果它真的成为宇宙里面一个最基本的法则的话， 嗯， 实际上最后是一个，实际上最后这个宇宙实际上是一个很没意思的一个宇宙，而且是大家比如说很多相当于人人自危似的那种。 对，他在书里所谈的就是宇宙就是无情的。 对，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就我相信实际情况 您不相信是这样的。 对对对，因为你想，就如果有，假如说这个，因为文明肯定它有不同的阶段， 嗯， 那么有更高阶段的这个文明，如果是对在更高阶段的文明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样肯定是，这样肯定是不成的，就是肯定是一个实际上非常没意思的一个宇宙嘛。 你觉得更高 的，如果他能干预的话， 嗯， 我相信他就应该就是打破这个法则。如果有更好，更高的，当然这所谓好坏，其实也都是我们地球人自己想出来的。你按照，至少你按照我们地球人的这个标准来判断的话，你会觉得这它是一个不好的，或者是一个，是因为它对大家都不好嘛。它对所有的人来讲，其实这是一个大家就是所有人都要提防别人， 嗯， 然后所有人都肯定是越来越差，你们，所以它不是一个，它一定不是一个共赢的一个法则。 嗯，是，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如果假如说有更高层次的文明，它能够决定这些事情的话，我认为啊，就是说，它一定会选择，就是它会选择一个共赢的这么一个倾向于一个共赢的法则。这样的话，这宇宙实际上的未来的发展，它才会越来越好嘛，至少是按照我们现在这个好坏的标准。 嗯，在这本书里啊，曾经有这样的比喻，就是，人类在三体人看来就是一些小虫子，啊，有这样的比喻。 对，因为这种科学技术的层面，就是科技水平的差异， 哎， 这一定会很大，这确实是这样，它一定会很大的。 但是也有这样的描写在书里同样出现，就是人都知道蝗虫吧，蝗虫在我们眼里就是小虫子，可是这么多年了，你把蝗虫灭了吗？反而蝗虫侵蚀了一片又一片的田地啊，村庄。哎，反过头来就是低级生物，它和高级生物之间， 它一定是你死我活，或者说呢，零和游戏吗？ 对，所以当然是这，我觉得也是，确实你说的有道理的，就是说，就实际情况，它一定还会更复杂，没有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嗯， 比如说你想把谁灭了就把谁灭了，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嗯，好，那你觉得啊？你有没有在小时候或者说呢上学的时候参加工作的时候啊包括现在啊想过我们和可能存在的或者一定存在的智慧文明之间应该以何种方式来接触何种方式来共处呢 对是这样就是如果单就我们现在的了解啊根据比如说我们现在地球的这个科技水平的发展和我们现在比如物理学呀、所有这些东西理解，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就是说，首先第一呢，就是说，外星人他应该是有的，应该是有的。当然，本身外星人，比如说他是什么形态，他是不是一定，比如跟我们一样，这肯定是不一定的。就是会有跟我们比较接近的，跟我们现在地球人的形态比较接近的这个外星的生命，但是呢，他也有可能会有跟我们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呢，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说从我们现在的比如从天文观测的角度啊，就从天文的角度来说，就第一呢，我们现在在太阳系里面，我认为按照我的理解，就是我们在太阳系里面啊，就是像地球啊这些行星们、小行星绕着太阳转的这个体系里面呢，我们不应该在其他地方还会有外星人了。但是我们会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地外生命，这是可能的，因为大家现在已经听到了，比如我们火星液态水的发现。前几天甚至还有人说。这个在一个这个开普勒的一个某个比我们1500光年的一个行星上，可能发现了奇怪的东西啊。有人在那说是外星人的建筑等等，但是这个东西现在好像是辟谣了，我还没完全这个查到这个东西。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就是说在我们太阳系里面，我们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里有可能会发现地外生命，但是呢，基本上不可能发现外星人啊。但是所以外星人一定在其他地方，就其他恒星的行星系统。那么这些呢，我们现在把它叫系外行星。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发现了1000多个系外行星了。那么从最近的这个发现呢，刚刚就是一个月以前的发现，就是说已经开始在类太阳的恒星的宜居带里面发现了类地球的恒星，类地球的行星。就是那个恒星本身跟我们太阳非常非常接近。那么在绕这那个恒星其他恒星转的这个跟我们地球绕太阳转差不多的距离上呢，也发现了一个跟我们地球差不多大的一个行星。当然目前这个行星比如它跟地球到底是不是很相像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但是早晚的事儿。所以未来我们能大家可能听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有朝一日我们会通过天文观测，特别是最可能的其实是通过无线电波段的观测，我们接收到了来自其他系外行星的无线电信号。那么这个信号对我们一分析以后，我发现它不是纯粹的这个纯天然的这种杂乱无章的随机的信号，我们发现它是有规律的。那么它可能代表着比如说外星人在那儿听广播或者看电视。这种可能性呢，我想是存在的。还有一种就是实际上就是前面这个上个星期的这种可能，就是我们通过光学的观测发现某一个恒星它的光度的变化非常非常奇怪，极其有规律，而且也不是完全随机。那么我们可能知道绕那个恒星转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不是简单的像地球这样的一个一个的这种球状的东西，它可能是一个很怪异的有特殊形状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也会使人想，就是它会不会是比如外星人。现在因为还有什么说什么戴森球什么的，这本小说里没说啊，但是我估计其他小说里会有。就是你通过这个光学的观测，我们甚至也有可能发现这种。但是呢，它最多最多我认为呢，就是我们是通过天文观测探测到，我们知道它的存在，我们知道某个地方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可能几千光年或者几万光年的地方，在我们银河系里面某一个恒星它的行星上有高等智慧生命。那当然这个实际上比如离我们如果是5000光年开外，那实际上就5000年前当时有，比如它有能力，已经有能力看电视了，或者它有能力建了一个东西绕着它那恒星在转啊，这些东西是可能。但是呢，我们首先就是我们第一，我们不可能过去，这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应该说是不可能的事儿。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实际上基本上我认为他也不太可能会过来啊，所以我们跟外星人面对面的这种遭遇，我认为是不可能的，顶多是我们知道他。 哎，您刚才说到了他们不可能会过来，在这个书里啊， 可不这么想啊。 啊，对。 三体文明已经掌握了这个光速技术啊，带着他们的这个舰队啊，来了一次星际穿越啊，那么几百年之后可以到达地球怎样啊？那为什么您认为不可能？ 就是当然我是也是从对这句话其实说的不够严密啊，因为在这个小说里面呢，就是三体那个它离我们很近，实际上它是四光年嘛，大概就是基本上是离我们最近的恒星的那个地方就已经有外星人了，这个我们现在认为是基本上可能性不大的。如果离我们这么近的恒星都有的话，那你想这银河系里外星人那得有多少，就是到处都是 了。 对对对对，我们目前的想法就是说，既然到目前为止对吧，这个还没有发现他们的这个迹象呢，所以他应该即使有的话，他应该也是相对可能比较稀疏的。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这些人都藏起来了， 啊， 所以就是我觉得还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证据，没有任何外星人到过地球的证据。我觉得这是当然，这是可能不同的人在这点上会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哈。 有些人可能认为，比如 UFO 啊，就是外星人的飞船呀，就是飞碟等等。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啊，这个书里也谈到了，就是你看见了我，那么我看见你也不远了。 那当然不是，其实不是。比如说我刚才说了，就我们银河系是个十万光年那么大的一个大盘子，这大盘子里面有一千多亿颗恒星啊。就是说这个大盘子从这头往光速从这头走到那头要十万年。那么在这个大盘子这一千多亿个恒星里面，就哪个恒星它周围有绕它转的外星人在那它的行星上呢？因为这不知道啊，我们随便瞎说，比如说这个可能银河系里面有几万个，或者是几千万个。那么你会发现，就是说平均来讲呢，就是离我们最近的，我们平均两个高度发达的这个文明之间的平均距离，它怎么也应该是一个，我的感觉啊，它怎么也是个几千光年这个概念的东西。在一个十万光年直径大的这里面，我们分布着若干个不知道多少个这个有外星人的地方啊。我们当然对他们来讲，所以呢，对我们来讲，因为它可能几千年前，或者假如这么说吧，就是说离我们一万光年的地方，确实有外星人，那么这个外星人可能他一万年前当时他的信号走了一万年，现在到我们这儿被我们接收到，我们能知道它存在。但是对我们地球人而言呢，我们现在其实从无线电波段的角度，其实我们只是八十年前地球上才开始有这个，才是开始有广播，啊，开始大概一百年左右吧，就有广播电视信号。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地球上有人，而且它已经达到了能够看电视的这个能力的话，这个信号实际上只传播了一百光年。 非常感谢朱庆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再见。 爱情如誓言般无情，